羊奶一年仅此一次的降价优惠开始了，那价格呢低到您想不到。现在呢，一盒半月装羊奶的售价是99元，那在年初涨价前是89元一盒，但是今天我们给您带到的是69元一盒的价格，从未有过也是绝无仅有的价格。因为瑞麟企业呢超额完成了上半年的年终销售目标，所以呢为了回馈咱们广大消费者，即日起到7月10号，瑞麟羊奶冰点价69元一盒，唯一的要求就是10盒起订，20盒封顶。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是的，69元的价格简直不敢想，一盒15包能喝半个月的时间，平均下来一杯羊奶只要5块钱都不到，也就是平常咱们坐个公交车买瓶水的花费。但是喝到的却是每100克当中就含有640毫克钙质的瑞麟羊奶，从未有过的底价，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。如果您是我们的瑞麟的老顾客，也为瑞麟2018年的业绩奉献过，就千万不要拒绝我们对您的感谢。 是吧？ 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活动截止到7月10号，预定从速。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0983的刘先生打进热线问我们说啊，这羊奶呢全国都在涨价，怎么你们还在降价？这质量能保障吗？会不会是卖给我们快过期的羊奶啊？对不起啊，只能说是您想太多了。瑞麟羊奶呢一直都是供不应求，那仓库里想要囤货都很难，更不要说是放到过期的了。那瑞麟羊奶是通过了国际 ISO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的，也是中国人保质量承保的，所以健康和卫生您就放10000个心吧。然后呢咱们说一下价格吧。 确实全国的羊奶都在涨价，瑞麟羊奶也是在年初将原来的89元一盒的价格上涨到了99元一盒，这一次因为已经完成了上半年的销售目标，所以厂家愿意拿出一部分的羊奶来做活动回馈我们的消费者。因为瑞麟就是这样的一家懂得感恩的企业，也知道薄利多销、可持续发展才是硬道理，所以在保证收益为正的前提下，我们给到大家几天时间可以买到69元一盒的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。我这样说您明白了吗？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，唯一的条件就是您起订至少要买10盒，最多只能买20盒。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是的，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，还是一如既往的，打进我们热线4007106108的朋友都可以享受到寄存服务，羊奶我们帮你保存，您随时需要我们随时发货，保证您拿到的每一盒羊奶都是最新的生产日期。所以呢大家尽管放心的打进热线囤上10盒羊奶，正好半年左右的时间，喝到年底咱们就又有新的优惠来给到您了，想想真的是非常划算呀。 好了，我们看到疑惑已经解决，我们的进线已经开始呈现井喷式的上涨了。 是的， 各位抓紧时间打进热线4007106108，节目还有不到2分钟的时间，4007106108。好的，现在热线已经是全部满线的状态了，我们看一下能不能协调一下加开几条线路给大家。 好的，欢迎回来，我们已经临时为大家加开了5条线路，那请各位耐心的来拨打。瑞麟企业年终目标完成大回馈了，原价258元一盒的瑞麟羊奶呢现在只要69元一盒，10盒起订，20盒封顶，手快有手慢无。那不论您是囤着自己喝还是和朋友一起拼单，都是非常的划算的。 对， 这个划算下来一杯羊奶只要4块多钱，补充了高的钙含量和多种营养元素，就在今天的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只要69元一盒。那最后的一点时间留给您来拨通热线，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现在很多朋友说这个电话打不进来啊，如果遇到占线，您唯一能做的就是耐心重播。因为咱们很多会员啊有收听广播的习惯，肯定知道啊金钻配方的瑞麟羊奶粉69元一盒的单价那是好几年前的价格了，所以大家都是2组20盒的在订购，能订到的恭喜您。还没有打进电话的4007106108，4007106108就不要放弃，1组10盒690元，单盒69块钱，一天一杯只要4块钱，一样的配方，一样的品质，一样的新鲜日期，年终大促放假活动只此一次，最后的一点时间留给您拨打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我领

Today I don't feel like doing anything。 最近天热，总想来点重口味的吃吃，小龙虾啊、烧烤什么的，再搞点这冰皮。 嗯， 结果啊，这胃一下子就坏了。昨天晚上我一夜没睡好，急性胃炎，痛不欲生。 首先啊，你自己就要管好嘴，平时在办公室里呢，或者包里常备一包羊奶，随时随地拿出来就可以喝了，肠胃也舒坦。现在呢，有年终的返利活动，一个套餐十盒只要690块钱，连喝5个月，喝一杯啊才4块钱。 哦， 最近的电话呢，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也一直处在报线当中。 哎，你说的这个瑞麟羊奶，我知道啊，就是广播里面经常听到的嘛。 嗯， 这一盒不都是99一盒吗？10盒是990啊。 对，这瑞麟羊奶呢，专柜价是258，咱们的广播直销价格一直都是99的。本次呢是年终厂家返了10000盒给我们， 哦， 我们啊就直接做到套餐里全部给大家了，所以呢您才能够用690块钱直接带走10盒， 太棒了！ 喝上5个月的时间，单盒划下来呢，那就是69，69这个价格啊，那是从来没有过的， 嗯， 以后呢也不可能再有了。这次啊是一步到位，那还没订购的得抓紧了。全国呢只返了10000盒，这个套餐维持不了几天，现在要做的就是拨打热线4007106108。4007106108。 没错啊，其实提到羊奶，现在熟悉的了解的朋友是越来越多了。羊奶呢比其他的奶制品啊都要金贵。 嗯， 第一呢是羊的双乳房产奶结构，这产量少，物以稀为贵。第二啊就是营养更好，研究也显示了羊奶当中啊含有维生素、钙、铁、锌、硒，各种的微量元素多达了上100种。之前呢在我们的推荐活动当中呢，一盒是99块钱，那现在690能够带回家10盒，可以喝上5个月，这每个月呢喝奶钱啊才划算到130块钱， 哎， 每天才4块钱，真的是值爆了啊。 是的啊，此刻4007106108，4007106108也是相当热闹了。 嗯， 6584的赵女士说呢，这跟之前的瑞麟羊奶是一样的吗？怎么会这么便宜呢？啊，您放心啊，这次啊是年终厂家返利10000盒给我们，我们是直接做到这套餐里边返给大家了。 对， 10盒690块钱，划下来呢单盒只要69，这69与之前的直供价格99，专柜价格258元的这个羊奶，那都是完全一模一样的，同规格、同品质，而且呢都是最近1个月的新鲜生产日期， 嗯， 完全不存在清仓处理的概念，同时呢还提供到了寄存的服务，随喝随取，保障新鲜。 哎，那这下呢大家就放心了。所以如果说您是一直在喝羊奶的老会员，这一次的机会一定要把握住了， 嗯， 多囤点货。 对， 我看到线上39540021好几位的朋友都在有一样的想法， 嗯， 说呢反正啊都是长期喝的，趁着你们价格便宜我多买几套， 嗯， 这一套省300，那10套就省了3000块钱呢。 等等等等啊，你差点忘了一个重要的条件， 啊，嗯， 本套餐10盒690块钱只能够10盒起订，20盒呢就封顶了。 哦， 这回馈啊是回馈给所有的朋友的，不能说被少部分朋友独占了，对吧？ 嗯， 请大家谅解 啊。那也就是说呢，每个人最多是订购2组10盒，一个号码。那也就是说呢，每个人最多是订购2组20盒， 对， 对吧？一个号码20盒。 嗯嗯， 那现在呢，大家就赶紧来拨打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690一套10盒，单人能够喝上5个月。如果家里人多的，咱们就发动亲戚朋友一起来订，那一起喝。 嗯，是的，这样呢也是可以的。瑞麟呢也正在做普及羊奶终身喝奶的概念，希望大家呢都能够了解到中国羊乳制品的腾飞和发展，科技除膻技术，奶香更纯更好喝。最重要的是呢，您花几乎和普通奶制品一样的价格，就能得到羊奶里多种的营养成分了，蛋白质、脂肪、碳水化合物、维生素 A、 维生素 B、 E、 钙、钾、铁等等等等，一杯羊奶全家的身体都能够得到养护。 没错啊，我们的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，热线目前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线上排队的现象非常严重，那电话呢还在不断的刷新当中。年终返利大名鼎鼎的瑞麟羊奶，从未有过的套餐体系，690块钱十盒带回家，能喝5个月，每盒只要69块钱，那唯一的条件就是10盒起订，20盒封顶。 嗯， 全部都是可以寄存的，随喝随取。但是记住了，全国返利只有10000盒，返完了咱们的活动呢就随时结束了。 是的， 所以抓紧机会，赶紧来拨打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关云长是恶绝，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、啊、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刘兰芳先生演播的评书《程咬金》。 罗成的母亲秦氏要带着儿媳妇孙子离开洛阳，并且告诉单雄信，我不想看罗成和他表哥弟兄反目刀兵相见、啊、这手心手背都是肉，我一走了之。开始单雄信信以为真，第二天早晨到三贤王府相送，一看这大车小辆丫鬟婆子都准备好了，嗯，不对，罗成脾气再不好可对母亲最孝啊，昨天怎么跟母亲瞪眼睛？难道他真为我单雄信为了朋友母子反目？不对，是不是他们娘俩做的扣啊，用个金蝉脱壳之计？现在秦琼在外边包围我洛阳城，罗成在城里被我恭敬的不好意思走，先把家眷弄出城呢，我不能让走。干娘啊，你别走了，您要一走我兄弟要想你怎么办，要跟我要人怎么办？老太太说，孩儿啊，你叫我走我得走，你不让我走我只有一死了事。我是主意定了，我可不看这小冤家的脸子呀！这罗成他跟我翻脸，我这辈子没受过这个。哎，我老头子死得早啊，要不然罗成他敢吗？是欺负我哟。老太太一哭，这罗通抱着奶奶，奶奶你别哭，连哭带喊。另外罗成的妻子庄氏一旁掉眼泪。单雄信又心软了，他想，我呀想多了，甭管怎么地，老太太他们走就走吧，现在打仗的时候，一旦城池真就被攻破，这战乱之灾谁敢保谁的命啊？好歹我兄弟还在这儿，罗成不没走吗？我看罗成下步怎么办。就这样点点头，又命人搬来十几盆好牡丹，又弄了好多土特产，就这样单雄信亲自把他们送出城东门。那位说，不是大唐兵把城包围了吗？包围是包围，可不是四面困城，是围的三面。另外老太太说得明白，我娘家侄子秦琼是大唐营中的元帅，我能走不了吗？你别送了，我能走你回去吧。单雄信这才和老太太告别，单人独骑返回洛阳城。他进了城，刚到鼓楼，就听对面马挂轮铃，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。哎，五哥，你干什么去了？单雄信抬头一看，哟，大吃一惊啊！对面来的人是满身戎装的罗成，大枪挂在德胜沟鸟翅环上。兄弟，你上哪去？罗成扣住马镫。五哥，你不对呀！啊，我怎么不对了？虽说我和我娘吵了几句，他护着娘这人，可我们娘俩臭嘴不臭心呢、啊。今天早上我给我娘问安，一瞧我妈让你给送走了，你怎么不跟我言语声呢？啊， 你这是什么意思？这个啊，兄弟是这么回事儿。他就把老太太说的话如此这般学说一遍。贤弟呀，你披挂整齐，还带上零星物件，你这要干什么去？哎，五哥呀，你不应当给我妈送走啊！现在天下并不太平啊，一路上到处是响马，倘若是遇见劫道的，还有拿火流散官军，我娘和七十我儿子出了差错，这个责任你担得起吗？这个单雄信被问得张口结舌。哥哥，我要去追我妈，把他老人家送回山东，返回来再帮你保住洛阳城，我这是跟您告辞来了。且慢，单雄信想，罗成诡计多端呐，他们娘俩定的金蝉脱壳计，先后脱身呐，怎么办？兄弟呀，你是送你娘去呢，你还是就此离开洛阳城，不再见你五哥了呢？你说实话好不好？你说，五哥，你想多了，我是单枪匹马保护娘亲和妻子回原籍，然后我就回来，一言出口驷马难追吗？那为人在世，生在三光之下，怎么能不讲信誉二字呢？哦，单雄信又相信了。兄弟啊，你可不能扔下你苦命的哥哥呀，现在你表哥秦琼他们积聚瓦岗众将，他们都在一起，就剩下五哥我孤身流落洛阳城，看在往日的份上，兄弟，你还能回来吗？哥哥，你不信是不是？那我对天发誓，这，哎呀，这怎么好对天发誓呢？怎么不能呢？五哥，你相信我，苍天在上，我罗成在下，如果口不对心，我要不回来，必死乱箭之下。哎呀，兄弟，严重了，别说了，哥哥信得着你，我信得过你，别忘了鼓楼前我送兄弟你的誓言。嗨，你放心吧，哥哥，那我走了。这阵单雄信才安点心，那个年代啊特别迷信，一发誓那就是说下了决心了，不能更改了。哪知罗成啊快马加鞭出了城，追出20多里地，追上了家眷，对老太太把出离洛阳的经过说了一遍，在前边一座大镇店打店叫住下，干嘛呀？他得给秦琼送信。罗成心的话，五哥耶，你呀是上当了，我不叫我娘他们先走，我带他们怎么出来呀？这回好，咱们都走了，回来见吧。起誓啊，嗨，骂人不疼，起誓不灵，哪那么八宗事儿啊，我一点都不信这个，该找死，嘿嘿，不在乎。哎，我得派人送个信，马上修书一封，派心腹家将送到大唐营，告诉秦叔宝，我现在回山东送我娘去了，很快我就回到两军阵前，再回来我就帮助你打洛阳，收服单雄信。回头再说唐营之内，秦王和秦琼英国公一起商议军情。秦琼说，秦王千岁，现在天气过于炎热，不宜强攻坚城啊，这座洛阳十分富饶，里边不缺粮草，打个一年半年他也不缺东西，因为当初是昏君杨广的国都，不但有钱有粮，而且城池坚固啊。天气太热，我看咱们先别打，更何况我们要恩收单雄信，得容他有一段悔悟的时间，要是强攻啊，城里只有他一员强将， 必然他和我们弟兄决一死战，事情越闹越僵，就不好收降了。我看这么办，给城里送一道文书，说天气渐热，暂时休战，等秋高马肥再决一雌雄。李世民点头，秦王兄言之有理，还有我们可以和王世充啊约定，两国对峙，各立界牌，互不侵扰，每逢初一十五朔望两日，两国军民可以越过边界走亲探友，但不许携带兵刃，并且要当天返回，这样呢可以征得民心，瓦解敌国，你们看怎么样？秦琼说还是千岁高见，这样把兵将就撤到了一面了。徐茂公也说这个主意不错，计已定。由秦王李世民写了一封休战文书，盖上自己的印信，命蓝旗官送到洛阳城下。洛阳守城将士用绳子系上一个篮子，蓝旗官把信放在篮子里，上面又把它系上去。随后有人把这文书送到洛阳王府，洛阳王王世充见了这封信，把单雄信和他的恩师也是军师张金波、师弟段达都找来商量怎么答复秦王。单雄信说，大哥，我看可以答应他们暂时休战，因为罗成一走，咱们这儿缺少出色的战将，容过了七月十五罗成从山东回来再打这场大仗，好歹城里粮草甚多，不愁吃喝呀。张金波、段达也同意休战，另外两国边境的边民可以互通往来，很得民心。王世充回了信，又命人送到了城上，从城头用篮子系到下边，交给蓝旗官，蓝旗官拿到了唐营，递给秦王一看，当时秦元帅、小玉三军得知，那边洛阳王也下达王谕，城里贴满了告示，让军民尽知，两边都按条款办事，两国休战。秦琼啊又派齐彪、李豹等八员将各带一支人马去攻取洛阳外围王世充所辖府县，扩大唐国地盘。这儿唐营里呢只留下尉迟恭、程咬金两员将，一连好几天白天看不见程咬金，也不知道躲哪儿去了。那天呢秦琼和李世民、徐茂公就问他，你每天都上哪儿去？程咬金哈哈一笑，不瞒你们，在营里太热了，在水里泡着还出汗呢，我受不了，每天一大早带上酒菜越过交界就奔我那安乐窝去了。徐茂公说，你安乐窝在哪儿啊？哎，就在洛阳西门关乡外啊。秦二哥你知道啊，不单雄信为我们修了一座御果园吗？园子里有座秀金山，山顶上有座洗心亭，在亭子里吃点喝点，哎，往汉白玉石桌上一躺，四面通风，凉快极了，要一抬头就看见对面百灵台上摆着各种做的飞禽走兽，别看是假的，猛一看跟真的一样美，太好了。秦琼说，你这是犯戒，要叫洛阳人把你逮住可就麻烦了。没事儿，二哥，哈哈，那些管园子人跟我说着呢，跟我挺好，反正你小心点儿，这事儿说说就过去了。没想到李世民好奇心盛，他也岁数不大呀。端阳节到了，他跟徐茂公说，哎，徐王兄，你能不能陪我到御果园去一趟？徐茂公说，那可不成，你别瞧程咬金能去，他这人嘻嘻哈哈，两头都有人缘，他是福将，你是千金之体，去了万一出点事儿就了不得。李世民一听也对， 那咱们赶个望日再去，等几天吧。赶到望日那天下雨，再等到望日啊，还得十来天。他跟徐茂公又说：“徐王兄啊，我看咱俩换换装，偷偷去趟御果园，看一眼就回来，不会出什么事儿。千岁既想观光，那咱们速去速归，俩人换上文人装束，带点酒菜，各自上马，出营门往南就走下去了。早晨四时，他俩越过了边界，拐到了西门外，出了官乡一桥路北，有一座高大的牌楼，后边就是御果园。不知怎么的，门前没人把守，过了牌楼，进了头道院子，在东边有五间房。书中暗表，这五间房里有不少人呢，今天呢都没出来。他们俩又进了二道院子，到了三道园门，往前边一看，好一座园林呢，迎面就是高高的秀金山。这座山的东北坡、西北坡各有一条山道，两人是从东北这条山道往上走，走的是环山道，一圈一圈上去，来到了峰顶上，各自下马，把马拴在树上，步入洗心亭。果然，嘿，四面通风，凉爽极了。是啊，他到山顶上站上能不凉快吗？就在汉白玉的石桌上，李世民坐在正当中时的，徐茂公在一旁陪着，打开皮囊，取出酒菜食具，斟了两杯酒。千岁，您请酒，徐王兄你也喝。俩边吃边聊，赏看对面百灵台的奇景，嘿，俩甭提多高兴了，乐极生悲。他们两个进园子，人家看门的看见了，五间房里看园子有个头啊，哎，是什么人如此大胆，偷偷的哎进来这个园子也不打个招呼，我瞧瞧。就这么跟在李世民后边，等他们俩进了亭子，他躲在树丛中观看。他觉得奇怪，怎么年轻小伙子正中坐着，长胡子那个倒打个旁座。这个说：“千岁，徐王兄。”哦，我明白了，千岁，这一定是秦王李世民呢。那带胡子是谁呢？甭管是谁，咱们洛阳还没归大唐呢，你们就敢偷偷的逛我们的御果园，你胆子太大了，我送信儿去。他赶紧下山骑快马，出了果园，飞奔驸马府给单雄信送信。天已经过午了，单雄信睡觉呢，管园子的头跟门卫说，门卫领他来到了后边寝宫外边，喊了一声：“驸马爷。”玉花公主听见了，赶紧问：“什么事儿？”家人就把李世民偷逛御果园事说了一遍。玉花公主说：“这有什么，逛就逛吧，你们家驸马正在睡觉，你们回去吧。常言说家有贤妻，男儿不做横事。”这玉花是个压事之人，她怕单雄信听说李世民来了又到御果园去抓人闯大祸。没想到单雄信在里边被说话声音吵醒了，他噌就坐起来：“夫人啊，你喝水呀？”“不喝。”“刚才你说什么来着？”“没说什么呢。”“不对，我听说什么李世民偷逛咱家的御果园，你为什么给拦回去了？来呀，给我拿衣服备马。”哎哎，玉花没办法，给他准备衣服，喊人备马。单雄信穿好了衣服，来不及顶盔挂甲，带着兵刃出门上马，直奔西门而去。走过鼓楼十字街，追上那个管园子头，仔细一问，管园头说的清清楚楚，单雄信打马如飞，出了西门直奔御果园。进了头道院子，管园子人在那等着呢，知道李世民正在洗心亭上还没走，单雄信暗暗高兴，想当初临潼山茶树岗，李渊一箭射死我大哥单雄忠，今天 活该李渊的儿子李世民落到我手里，我上的山去啪嚓一束把他打死，这就一命活一命。他心里又痛快又生气又着急，打马入飞，很快来到秀金山下，抬头一看，哟，洗心亭上坐两个人，李世民，那个他更认识，徐茂公啊，俩还请酒呢。哎呀，单雄信抬腿摘下手捅钉钉狼牙术，用手一指压呆，胆大的李世民竟敢偷逛我家的御果园，俺单雄信来也。哇呀一叫，这一嗓子跟晴空打个霹雷似的，李世民冷不丁吓一跳，手一哆嗦，啪嚓酒杯掉地摔碎了。哎呀，徐王兄，这便如何是好？这阵他着急了。徐茂公说，千岁沉住气，随我来。俩人走出亭子，徐茂公伸手解下李世民的马缰绳，让李世民骑上去，可没让他走。为什么呢？单雄信在山下堵着呢，因为两条山路，他把李世民往下一冲就被单雄信堵住，所以他不下山。单雄信一看俩人不下山，一拱当，这匹马顺着东北山道上去，离这亭子有三箭多远的时候，要不说文人呢、又有胆子有心眼儿，他赶紧喊千岁快走，马后胯上打了三掌，这匹马顺着西北这条山道就跑下去了。山雄心想磨回去不行了，只可来到了亭子前，徐茂公上前一把拽住马的交换，武帝哥哥给你跪下了。单雄信两眼喷火，徐茂公啊，你竟敢同李世民逛我的御果园啊！武帝，这是我的错，你要是伤了秦王，我这罪过可就大了，冲我咱们可是一个头磕在地下的弟兄，你就饶了他吧。徐茂公下跪哀告，挡住去路。单雄信可急了，徐茂公啊，我告诉你，为了报杀兄之仇，我是非宰了李世民不可。你甭废话，你撒手，你撒不撒手？我不撒手。好，我叫你不撒手。呜，姚硕呜的一声往头顶砸下来。徐茂公一看再不撒手可不行了，往后一仰身打着两个滚儿，单雄之离硕打空了。他一拱当，马往前撞，这匹马哒哒哒哒哒哒哒哒，顺着西北山道追下去了。徐茂公爬起来，赶紧解下自己的坐骑，翻身上马，也下了西北山道。干嘛？他想追单雄信，他的马不行啊。单雄信早已跑出很远，再看李世民吓得魂不附体，马上加鞭斗一耳战呢、单雄信马上加鞭，开。小儿李世民，你今天跑不了了，我要为我兄长报仇。 听众朋友，由刘兰芳先生演播的评书《程咬金》就为您播送到这儿。接下来，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